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物理内存管理，会议室管理员如何分配会议室。前一节啊，我们讲了如何从项目经理的角度来看内存，看到的呢，它是虚拟地址空间。那这些虚拟地址总归还是要映射到物理页面里面去的。那这一节呢，我们来看物理的页面，它到底是应该如何管理。前面啊，咱们讲虚拟内存，涉及到物理内存映射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把内存想象成为连续的一页一页的块组成的。我们可以从0开始对于物理页进行编号，这样呢，每个物理页都会有一个页号。由于物理地址呢，它是连续的，页呢也是连续的，而且每个页大小也是一样的，这样呢，我们拿到任何一个地址，只要把它直接除一下每页的大小，我们就很容易算出来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页。每个页呢都会有一个结构叫 struct page 来表示，那这个结构呢也会放在一个数组里面，这样呢根据页号很容易就通过下标找到相应的 struct page 这样一个结构。如果是这样，整个物理内存的布局啊就会非常简单，非常容易管理，这就是最经典的平坦内存模型，叫 flat memory model。咱们前面讲 x86 工作模式的时候，我们讲过 CPU 是通过总线的方式去访问内存的，这就是最经典的内存的使用方式，就像下面这张图展示的一样。在这种模式下呢， CPU 呢会有多个它放在总线的一侧，那所有内存条呢都会组成一大片的内存放在总线的另外一侧，那所有的 CPU 要访问内存都要过中间这个总线，而且距离都是一样的，这种模式被称为 SMB， 叫对称多处理器。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它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缺点，就是这个总线会成为瓶颈，因为我们所有的数据都要经过它。后来啊，为了提高性能和可扩展性，有了一种更加高级的模式，叫做 NUMA， 叫非一致内存访问。在这种模式下，内存可不是一整块的，每个 CPU 都有自己本地的内存，CPU 呢访问本地的内存呢不用过总线，这样速度啊就会快很多。每个 CPU 它和它自己的内存在一起被称为一个 NUMA 节点。但是呢，在本地内存不足的情况下，每个 CPU 都可以去另外的 NUMA 节点里面去申请内存，这个时候时延就会比较长了。这样内存被分配成了很多个节点，那每个节点呢再被分配成一个一个的页面。由于呢页需要全局唯一的定位，所以说呢页呢还是需要有一个全局唯一的一个页号的。由于这个时候啊，物理内存不再是连起来的了，页号呢也不再是连起来的呢，于是呢这个内存模型就变了，变成了非连续内存模型，管理起来就会复杂一些。这里啊需要指出的是， NUMA 往往是非连续的内存模型，而呢非连续内存模型可不一定就是 NUMA，有时候在我们有一大片内存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物理内存地址并不连续的情况。后来啊，内存技术它牛了，它可以支持热插拔了，这个时候不连续就被称为常态，于是就有了稀疏内存模型。我们啊在这里主要解析咱们当前最主流的这个模式，叫 NUMA 方式。我们首先啊要能够表示 NUMA 这个节点的概念，于是啊就有了下面这个结构，叫 type define struct pj list data pj data t。 它里面呢有以下的成员变量，首先每一个节点都要有自己的 id， 叫 node id。 node memory map 就是这个节点 struct page 的那个数组，用于表示这个节点里面所有的页。 node start pfn 呢，它是这个节点的起始页号。 node span pages 是这个节点中包含不连续的物理内存地址的页面数。 Node present pages 呢是真正可用的物理页面的数目。这里啊有点难理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有64兆的物理内存，中间隔着一个4兆的空洞，然后呢是另外64兆的物理内存，这样呢换算成为页面数目呢，就是 16K 的页面隔着一个 1K 的页面，然后呢再就是另外 16K 的页面。这种情况下，这个 node span pages 呢就是 33K 个页面，而 node present pages 呢就是 32K 个页面。那每一个节点呢会分成一个一个的区域 zone， 放在数组 node zones 里面。那这个数组的大小呢是 max number zones。 我们来看区域的定义，这个区域的定义啊有 zone DMA、 zone DMA32、 zone normal、 zone high memory、 zone mobile啊，最后一项就是 max number of zones。 其中啊这个 zone DMA 是可用于 DMA， 叫 Direct Access Memory， 啊，直接内存读取这么一种功能的内存。DMA 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其实是这样一种机制，我们要把外设的数据啊读到内存里面来，或者是我们把内存的数据啊发送到外设去，原来啊都是要靠 CPU 去控制完成的，但是这个时候啊它会占用 CPU， 会影响 CPU 去处理其他的事情。后来啊就有了这个 DMA 的这种模式，这种模式下呢 CPU 只需要向 DMA 控制器下达指令，那 DMA 控制器呢自己就可以干活来处理数据的传输，数据传输完毕以后，那么再把信息呢反馈给 CPU， 这样呢就可以解放 CPU 了。对于64位系统其实是有两个 DMA 区域的，就像上面说的有 Zoom DMA 和 Zoom DMA32， 在这里啊你大概理解 DMA 的原理就可以了，不必纠结，我们后面会详细讲 DMA 的机制。 Zoom Normal 呢就是直接映射区，其实它就是上一节我们讲的，我们从物理内存到虚拟内存里面的那个内核区域，通过加一个常量就可以直接映射啊，这么一个区域。 Zoom High Memory 呢就是高端内存区，这个啊就是我们上一节讲的，对于32位系统来讲那些超过896兆的那些地方，对于64位其实是没必要有这么一段区域的。那 Zoom Mobile 呢是可移动区域，我们通过将物理内存划分为可移动分配区域和不可移动分配区域来避免内存碎片。这里啊你需要注意一下，我们刚才对于区域的划分都是针对物理内存的，包括刚才那个 Zoom High Memory。 Number of Zooms 呢表示当前节点的区域的数量， Node Zoom List 呢是备用节点和它的内存区域的情况。前面我们讲 NUMA 的时候说，我们 CPU 访问内存当然应该访问本节点，因为本节点速度最快，但是如果本节点内存不够怎么办呢？那还是需要去其他节点进行分配的，毕竟就算在备用节点里面选择慢了也比没有强。既然整个内存被分配成了这么多的节点，那 PG List 小项 Data 应该放在一个数组里面，每个节点、应该有一项，就像下面代码里面一样，那这里面有 Max Number Nodes 啊，这么一个数组。到这里我们把内存分成了节点，又把节点分成了区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区域里面是如何组织的。表示区域的数据结构啊是 struct zone， 它的定义呢就像下面一样，在一个 zone 里面啊，这个 zone start pfn 表示属于这个 zone 的第一个页。如果啊我们仔细看那个代码的注释，我们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看懂的，它里面有这样子的定义，就是 span pages 等于 zone end pfn减去 zoom start pfn。 它什么意思呢？它的意思就是 span pages 它就是指不管我中间有没有物理内存的空洞，反正它就等于最后的那个页号减去起始的页号。接下来呢 present pages 它等于 span pages 减去 absent pages， 也就是 pages in holes。 也就是说 present pages 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在这个 zoom 里面，在物理内存中真实存在的所有页面的数目。那么 managed pages 它就等于 present pages 减去 reserved pages。 那就是 managed pages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在这个 zone 里面被伙伴系统管理的所有页面的数目。这个伙伴系统工作机制我们后面会讲。那 pro CPU page set 呢用于区分冷热页。那什么叫冷热页呢？咱们前面讲 X6 体系结构的时候呢讲过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为了让 CPU 快速访问段描述符，那么会在 CPU 里面呢有段描述符缓存，这样呢 CPU 访问这个缓存的速度会比内存要快得多得多。那同样对于页面来讲它也是这样子的，如果一个页面它被加载到 CPU 的高速缓存里面，那么这就是一个热页，叫 hot page， 那 CPU 读起来速度就会快很多很多。如果说呢没有，那就是冷页，叫 cold page。由于每个 CPU 啊都有自己的高速缓存，因而呢它需要一个 Pro CPU 变量，叫 Pro CPU Page Sets， 它也是每个 CPU 有一个。那了解了区域 Zoom， 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了解组成物理内存的个基本单位，就是页的数据结构 Struct Page。 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复杂的结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Unit。 Unit 是干什么的？Unit 结构啊，它就是在 C 语言中用于同一块内存根据不同的情况保存不同类型的数据的这么一种方式。之所以这里我们使用这么多的 Unit， 就是因为一个物理页面它的使用模式是有很多很多种。那第一种模式呢，就是要用就用一整页， 那这一整年的内存呢，或者可以直接和虚拟地址空间建立映射关系，这种呢我们称为匿名页，叫 anonymous page。或者呢它用于关联一个文件，然后呢再和虚拟地址空间建立映射关系，那这个文件呢我们称为内存映射文件，叫 memory mapped file。 如果说某一页它是这种使用模式，那么呢它会使用 unit 中的以下的变量，比如说 struct address space mapping， 它就是用于内存映射。如果是匿名页呢，那最低位呢就是1，如果是映射成文件呢，那么最低位呢它就是0。那么 page offset index，它就是在这个映射区内的偏移量。 map count 是每个进程啊它又有自己的页表，那这里面指的是到底有多少个页别项指向了这个页。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 list head LRU， 它表示啊这个页应该是在一个链表上，可能会在不同的链表上，比如说当这个页面要被换出的时候，它就应该在换出页的那个链表上。 compound 呢它相关的变量呢用于复合页，它就是将物理内存上连续的两个甚至多个页面组成一个独立的大页。那第二种模式呢就是仅需分配小块内存，有时候啊我们不需要一下分配那么多的内存，比如说我们要分配一个 task struct 这样一个结构，那么就只需要分配小块的内存，能够存储这个进程描述符结构对象就可以了。为了满足这种对小块内存的分配需要， Linux 系统呢采取了一种被称为 slap allocator 这样一种技术，用于分配被称为叫 slap 的这样一小块的那么内存。它的基本原理啊是这样的，它从内存管理模块中先申请一整页，然后呢把它划分成为多个小块的存储池，然后呢用复杂的队列来维护这些小块的状态。比如说它的状态会包括它到底是这一小块它是被分配了，还是被放回了池子，还是应该被回收。那也正是因为 slap allocator 呢对于队列的维护它过于复杂了，后来啊就有了一种不使用队列的分配器叫 slap allocator。 后面呢我们会详细分析这个分配器，但是呢你会发现它里面啊还是用了很多的 slap 的字眼，是因为它保留了 slap 的用户接口，它可以看成 slap allocator 的另外一种实现。还有一种小块分配的方式呢叫 slop， 它非常简单，主要用于小型的嵌入系统里面，我们就不仔细分析了。如果说某一页它专门用于被分割成为一小块一小块的内存进行分配的这种使用模式，那么在 unit 中它就会使用下面这些变量，比如说 s 下划线 map， 它表示已经分配了的正在使用的 slab 的第一个对象，那 free list 就是池子里面的空闲对象， rcu head 就是需要释放的那个列表。好了，我们前面啊讲了物理内存的组织，从节点到区域再到页再到小块，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物理内存的分配。如果我们要分配比较大的内存，比如说要分配页这个级别的，就要使用到伙伴系统，叫 body system。 在 Linux 里面啊内存管理的页啊默认大小是 4K， 那我们会把所有的空闲页分组成为11个页块列表，每个页块列表呢分别包含大小相同的页块，比如说这里面有1248、啊、一直到1024个连续页的页块，最大可以支持申请1024个连续页对应4兆大小的连续内存。每个页块的第一个页的物理地址是该页块大小的整数倍。那么就像下面这个图展示的一样，第 i 个页块列表中页块中页的数目就是2的 i 次方。在 struct zone 里面呢有以下的定义，就是 free area， 它是一个数组啊，它这个数组呢后面是 max order， max order 呢 define 就是 11， 那么它就是一个整数。当我们向内核请求分配2的 i-1 次方到2的 i 次方数目的页块的时候，那么它会按照2的 i 次方页块来请求处理。如果对应的页块链表中没有空闲页块，那么我们就去更大的页块链表中去找。当分配的页块中有多余的页的时候呢，伙伴系统会根据多余的页块的大小把它插入到对应的空闲页块链表中。我们这里啊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要申请一个128个页的页块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先检查这个128个页的这个页块链表中是否有空闲块，如果没有，那就需要到256个页的这个页块列表中去找。如果有空闲块的话，那么就将256个页的页块呢把它分成两份啊，一个128，另外一个也是128，那么一份呢 就被使用了，另外一份就被插入到128个页的那个页块链表中。如果还没有，那么就要再往上升一步，就要查这个512个页的这个页块链表。如果有的话，就把它分为128、128和256这么三个页块。其中呢，一个128呢就给它使用了，那么剩余的那两个呢又插入到对应的页块链表中。上面这个过程啊，我们可以在分配页的函数 allocatePage 中看到。在 allocatePages 呢，它会调用 allocatePagesCurrent， 这里面的注释啊比较容易懂了。 GFP 表示啊希望在哪个区域里面分配这个内存，比如说这里面有 GFP User， 它主要用于分配一个页映射到用户进程的虚拟地址空间，并且希望可以直接被内核或者硬件访问。它主要什么作用呢？主要用于比如说一个用户进程，它想使用内存映射的方式来访问某些硬件的缓存，比如说我们想访问显卡缓存，那就可以使用这种方式。那 GFP Kernel 呢，是用于在内核中分配页，主要是分配 Zoom Normal 区域里面的，也就是直接映射区域里面的。 GFP High Memory 顾名思义就是要分配高端内存区域里面的内存。再次提醒，这几个区域都是指物理区域。另一个参数叫 order， 它就是要表示分配2的 order 次方个页。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调用 allocate pages node mask， 这个是伙伴系统的核心方法，它会调用 get page from free list。 这里面的逻辑啊非常容易理解，它就是在一个循环中先看当前节点的 zoom， 如果找不到空闲页面呢，就看备用节点的 zoom。对于每一个 zone 啊，它都有伙伴系统维护的各种大小的队列。那其实呢，就是刚才上面讲的那个链表，那就像我们上面伙伴系统里面原理讲的是一样的。这里啊，我们调用 RMQ 就很好理解了，就是啊，我们要找到合适大小的那个列表，然后把页块取出来。那接下来的调用链呢，就是 RMQ 会调用下划线， RMQ 会调用下划线， RMQ smallest。 这里啊，我们就能够清晰的看到伙伴系统的逻辑，就像下面这个下划线 RMQ smallest 展示的一样。在这里边，它从当前的 order， 也就是说当前这个指数开始，在伙伴系统的 free array 里面去找 2 的 order 次方大小的页块。如果说啊链表的第一个它不为空，那么就找到了。如果为空怎么办呢？就需要到更大的 order 的页块链表里面去找。那找到了以后呢，除了将页块从列表中取下来以后，我们还需要把多余的部分放到其他的页块链表中。那 expand 呢，它就是干这个事儿的。这里边 error 减减，那么很明显就是伙伴系统的那个表里面的前一项，前一项的页块的大小，那么应该是当前这个项的页块大小除以2， size 又以一位，那也就是除以了2。 list add 呢，就是加到链表上，Number free 加加，那就是计数加一。好了，接下来我们到了总结时刻。对于物理内存的管理的讲解啊，到这里我们就要告一段落了。这一节啊，我们主要讲了物理内存的组织形式，就像下面这个图中展示的一样。如果说啊，我们有多个 CPU， 那么就会有多个节点，每个节点啊都会用 struct pg list 下划线 data 表示放在一个数组里面。每个节点呢分成多个区域，每个区域呢都用 struct zoom 表示。也放在一个数组里面，每个区域里面也会很多的页，为了方便分配，空闲页呢会放在 struct free area 里面，用伙伴系统进行管理和分配。那每一页呢用 struct page 来表示。最后啊，给你留一道课堂练习题。这一节啊，我们讲这个伙伴系统，它是一个非常精妙的实现方式。无论啊你习惯使用什么语言，请你用自己最熟悉的那个语言实现一个这样的分配系统，说不定哪天你在做某个系统的时候就能够用到了。欢迎你留言或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